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夹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夹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因为我偷了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粮票，所以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，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，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，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。61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。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？不，不后悔。尽管我判了6年刑，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。如果我要是不逃跑，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。夹边沟关了3000名右派分子，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，到60年的下半年也饿死了。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1块钱，我能活下来吗？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，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。哼，我的运气真好。1965年，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石工农场，1年后劳改期满，不准回家，也不准回兰州，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。从四工农场转到夏和清农场，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、新华农场。1969年战备，又从新华农场迁往武大平农场，最后转到北湾农场。连劳改、带劳教、带就业，我在农场总共干了18年。这18年，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，就是盼着大赦，盼着甄别，但从来没有过大赦，也没有过甄别。还想什么？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了，再也见不着于淑敏了。于淑敏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嫁人了吧？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她幸福吗？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，永远不准回家，就永远得不到自由。而我如此的渴望自由。1972年开始，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，想办法找个女人到农村去落户。说起找对象啊，真是悲惨极了。我记得在夏和清农场的时候，那里呢有很多就业的大学生光棍，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。夏和清公社的女人，瞎子、瘸子、缺胳膊短腿的，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抢光了。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，总共说了4个。我现在的女人名字叫魏万花，她那时候啊30岁出头，2个女孩一个男孩，丈夫呢是牙塌了砸死的。我是个光棍，她是个寡妇，我同意，她也同意。她跟人说呀，说劳改犯就劳改犯吧，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啊。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， 借了一间6平米的房子，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。领导呢，还让我休息了一个星期，这就算是度蜜月了。结婚以后，我立即打报告，我说我现在有家了，在农村，我要求到农村落户。1976年，我终于在平埔乡2队魏万花家落户了，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。说到结婚呢，还有个小插曲。结婚以前呢，女方要6尺条绒，我没钱买。我给我姐写了一封信，我说我要结婚了，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，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，求你了姐姐。我姐呢寄来了6尺条绒50块钱。姐姐的信里边写道，知道你要结婚了，农村很适合你，可以大有作为。寄去50元钱和6尺布，记住，就这一次。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，母亲说，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的确是改造好了，望好自为之。再说个小插曲，我在酒泉的夏和清农场就业的时候，给家里写过一封信，信里呢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。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，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。我在平埔乡2队落户，当了公社社员，可又是个2等社员，队里很穷，打的粮食少，队长不让我参加劳动，不叫我去挣工分，怕我分队里的粮食。实际上啊，不让我劳动更好，我从队里借了10几块钱，买了几个刷子、油漆和颜料，走村串户的给农民画柜子、画棺材。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，全家吃不完，过年的时候呢还能提几斤肉回来。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，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。平反后的第一件事儿是给舒敏家写封信，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。回到家里，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。我淌了几滴眼泪，但并不想他。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，是她把我送回家变沟的，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。父亲听了我20年生活的叙述，老泪纵横，说你早来50年或者晚来50年就对了。在家里我问我姐，我是杀人放火了，投敌叛国了，我还是奸污妇女了，你和我划清界限。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，要点炒面、钱，可你一分钱、一两粮食也没支持我，我几乎饿死了。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？这么没情没义呀！我姐说，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，是讲人道主义的，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 正在播出。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，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跟我说，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这一提淑敏，立即勾起了我的深刻的伤感。我也在心里呼喊，淑敏呐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你收到我的信没有？我还能不能见到你？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探亲回到靖远，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。淑敏在信中说，他回家看望父母，见到了我的信。读完信，他失声痛哭。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？写了20年来对他的思念，也写了我20年来的生活。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。一，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，我就不给你写信了，为什么？答，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，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，我痛苦地退却了，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。二，1960年春节，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？答，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。三，你让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，我为什么没去？答，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，没进去，站一会儿就走了。四，为什么没进去见你？答，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，我不敢说真话，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，那就害了你。五，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？答，到处流浪。我在信的结尾说，淑敏呐，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6年，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，直到今天才平反。淑敏读了我的信，失声痛哭，哭了3天，才给我写信。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心说，你不该瞒着我呀，即使你成了右派，我们不能做夫妻，但我可以接济你呀，每月寄10-20元钱是能办到的呀，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个月寄给我20元那样。他还说，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，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，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，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，喜新厌旧抛弃我了。为了你所受的苦难，我一定要报答你。他履行了他的诺言，一个月后放了寒假，他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，他发给我一封电报，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。我按照他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，接到了他。 19年了。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，整整19年过去了。这年他40岁，他一点也没有衰老，还像过去一样可爱，一样妩媚，一表人才。他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，略微丰满一些的身材，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。看到他，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。19年了，19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、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，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、这么高贵的女人了。难道她真是玉淑敏吗？她真是来看我的吗？说实在的，我那时候真有点自惭形秽，畏畏缩缩，不好意思和她说话。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啊？虽说平凡了，当了县体委的干部，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，外边套了一件迪卡布的旧中山装，面带菜色。是他先跟我说话的。哎，你怎么这样看我呀？咱们找个旅馆吧。我在接他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。回到房间，我那种悲锁的心理才得以克服，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。哭啊，哭啊，哭了整整半天。后来他擦干了眼泪说，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？他叫我领他去商店，在商店里他一下子买了好多的面包什么的，还有饮料。我说他，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呀？你也没坐过监狱，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？怕挨饿吗？他笑着不说话，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。回到招待所的房间，他把门一关，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，然后才说，不出门了，咱们3天3夜不出门了。还真是的，3天3夜我们没有出房子，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，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，把我们20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。3天，那是什么样的3天呢？失去了记忆，忘记了痛苦和苦难，也没有伤感，一切都消亡了，宇宙洪荒，天地玄黄，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的跳动。3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，他拿着几张空白的介绍信，信上写道，我校教师于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，特此证明，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。我们继续享受前3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。10天以后，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。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，他返回天津。这是第一次见面。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，也就是1980年的夏天。他打电话来，让我去天津见他。天津有我很多亲戚，但是我去了之后，他不叫我住在亲友家，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。他说这样见面方便，在一起的时间长。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。 有时候借口散步，在吃过晚饭以后走到宾馆来看我。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，前十天她丈夫在家，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，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，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，丈夫把儿子带走了，她便叫我去她家住。我们此生没能成为夫妻，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，他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。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，我几次对他说，淑敏，我满足了，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。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，他曾把他18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，让我辅导一下体育。淑敏个子高，她丈夫个子也高，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，并且很喜欢打篮球。他对我说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咱们有了儿子，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。现在你看看他吧，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呢？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，然后告诉他，不可能了，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，搞体育为时已晚。他当时掉了几滴眼泪，十分伤感地说，这是他的造化。这一次去天津，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，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，她借口给丈夫洗尘，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，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，让我看一眼她丈夫。吃着饭，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，往她碗里夹菜。我当时心里就想，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，我不应该再和他来往了，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。但是后来他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，每次都是发电报让我在兰州等他。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。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，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，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，您就说我叫您去看他的。去年他退休了，他是化学系的教授，他62岁了，但他还是那么可爱，请您告诉他，我快70岁了，已经是满头白发了，但我仍然时时想念着他，没有一天不想他。